吹来的风，带着田野的花香，吹着你的热情，吹在我归乡的路上，归乡的路游。 自于潘安邦的《故乡的风》，这首歌曲最早在80年代呢就广为传唱，很多人可能听过的是张明敏版本的，而原唱是潘安邦。只要是中国人，就不可能不过春节、端午节。虽然形式与内容可能有一些变化，但是我们这一辈人就有责任为孩子们做出榜样，要以一定的方式怀念已逝的先辈，要以一定的方式把全家都聚在一起，增加亲情。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还是贵在坚持的，年节习俗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坚持下去，形成了传统，也就成为了习俗。969都市夜归人送给你一首韩红的《家乡》。